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主媒体中心。近日主媒体中心正式完工了。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已经实现完工，具备了交付北京冬奥组委的条件。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项目总建筑面积 41.9 万平方米，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建场馆，选址在该项目内，包括国际广播中心 IPC 和主媒体中心 MPC 两部分功能，是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及转播商的赛事媒体总部，总面积约 21.1 万平方米。冬奥会期间，冬奥会的主媒体中心预计将接待3000多名文字及摄影记者，约12000名转播人员，是报道和转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盛况的国际新闻编辑部和电视信号制作传输中心。同时，主媒体中心又是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以及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的赛事指挥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工程以钢结构为主，其外幕墙采用了特有的群鸟造型意象，主体建筑东南北三侧立面由特殊的幕墙单元体、鸟窗造型的金属及玻璃幕墙组成，2376块幕墙单元体连点成面，恰似一群轻盈的飞鸟，搭配建筑主体鲲鹏展翅的造型，彰显建筑与自然和谐呼应的灵动韵律。届时，项目团队为实现群鸟点缀的灵动感，幕墙采用了汽车模具铸造工艺，幕墙上群鸟的造型是冲压成型，提高材料成型的精度和效率，这种工艺是首次在建筑外立面的应用尝试。冬奥期间，来自全世界的媒体都将看到阳光透过幕墙上错落有致的飞鸟洒向室内，形成柔和且跃动的光影变换效果。赛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进行改造，作为会展建筑使用。建成后，将与国家会议中心一期共同组成总规模约130万平方米的世界级会展综合体，能满足高端政务、国务外交活动的需求和各类大型国际交往活动和商务会展活动需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